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2.8摄氏度。预计呢今天本市白天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仍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暖暖的阳光助力气温上升，最高气温会在9摄氏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适宜晒太阳等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预计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7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呢1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的气温在9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都是3，感觉干冷。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12，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在西四环路目前呢，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岳各庄桥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六里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航天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区一直持续到月坛北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的外环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是从西直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再来关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劲松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和住在玉渊潭公园附近的朋友们说一个好事情，说一个好消息 啊。那么这两天呢，玉渊潭公园西南部的南山观音一期的一个工程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新建成的下沉式花园，名字非常好听啊，叫璎珞花谷景区呢，目前已经向游客正式开放了。虽然说现在不是开樱花的季节啊，但是呢，在那个栈道里面走一走啊，看到这种一年四季常绿的植物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很舒服。 就是明年真到了樱花盛开的旺季，会不会人更多了？ 但是呢，你想，它专门设了一个这个厂区啊，然后呢，有上边的，有下边的，还可以分散一点，相对观景来说可能会更舒适一些。 这倒是， 我觉得总比扎在一块堆要强。 哎，对对对。 总而言之呢，对于我们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啊，是一个好事儿啊。现在我们如果关注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咱们北京市啊，就是好多地方过去呢，可能就是一废地儿。废旧的地方甚至是脏乱差，那现在呢经过慢慢的整治啊，都逐渐变成了什么湿地公园啊、森林公园啊、大花园啊、运动健身场所呀，总而言之呢是越来越美了。 哎，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那么虽然尽管是天气有的时候呢比较寒冷啊，但是赶上阳光好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多出去活动活动。 对， 因为冬天呢得冻着点，这样可以提高免疫力啊。 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刚才天气预报里不也说了吗，您别看今儿是大冬天的啊，但是晒太阳指数、空气污染的这个我们说扩散指数啊都是比较好的，非常适合您户外去活动活动。 嗯，好吧，那么希望朋友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把你们拍的美丽的图片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出主意想办法。哎呦喂，这事儿让您赶上了哈。这位想问一下啊，就那 OFO 那小黄车，那押金到底能不能退啊？说是只能在网上等吗？这两天这事儿啊说的比较热闹， 对， 包括昨天晚上好多朋友在那个朋友圈里面晒，就晒自个儿排到底多少位了。 就 我们家有一位啊900多万了， 930多万位， 对对对，就是你排队等着退押金嘛。 今天您要是去看朋友圈晒的话， 得1000多位了吧， 都已经是1000万八位数起了，现在已经是。 哦，关键这位他担心的是他到底能不能把钱退回来，还是说我能不能到现场去啊，还是只能在网上等啊。 网上， 因为我一直没有用过这个，所以我对这事儿没有太关注，只是这两天大家说的那么热闹，我看了看，就是凑凑热闹，看看你们排排队排到哪 了 啊。听说你是早就退了是吧？ 我早就退了。 哎呀，有先见之明啊。 但不是这个原因，因为这次呢是因为随着我们共享单车也是发展的越来越这个蓬勃吧，其他几家就是它的竞品啊都已经实现了免押金骑行啊，就是不再靠这个押金去维持平时的这个运转了。所以呢 OFO 呢等于是这个几大公司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晚跟进这个措施的。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它有一些就是叫什么根据芝麻信用你知道吧， 是 支付宝的那种信用， 这回退也是在支付宝账号上填写一个单子， 对， 是吧？ 他全都借助这种第三方的这个平台，所以呢，其实您现在不必太着急，因为他现在这个公司目前来讲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好的迹象，他现在只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说 排队慢慢来。 哎，对，就是我们推出这么一个把以前受押金骑行 换成不收押金骑行这么一个政策，慢慢的来，您让他这个后台也得有一个处理的这个时间。 是，你想那么多人呢，而且据说昨天有很多人到现场去排队了，其实没有太大这个 必 要， 真没必要。 他那个押金应该是多少钱？300块钱吧， 99吧， 才99是吧？ 应该是，要么是99，要么是199。 所以就是也不会对于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么这个钱也不会说不退给您，就慢慢等着就行了，是吧？ 对。 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家人发的这个朋友圈 啊，排的多 少了？他是昨天6点多钟发的，晚上6点多钟啊，排到9793782位， 979万啊 啊！ 我这儿现在看到今天最早的这个是1060万。8000多位 哦，八位数了已经 、嗯， 所以没事啊，估计跟您有相关情况的朋友还挺多的呢，甭着急吧，慢慢来，这钱他不得一个一个退吗？ 对， 你给人点时间啊。 嗯， 要真是出什么幺蛾子了，肯定这个新闻上啊，或者是媒体啊会说的。 他关键有时候你知道，就像你说这朋友圈大家一转啊，他有时候转的时候他就没转那么细，他只把自己这900多万排位的这图发了，大家一瞅，哎呦，是不是出事了？赶紧挤兑吧，这麻烦了， 就互相给压力了，是吧？ 这次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人家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良性竞争，应该说这是好事。 行，钱都在那儿的啊， 对， 您慢慢等，不用着急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前两天有听众问到过， 嗯。这是哪位团友知道您要这东西，关键是啊，现在还真是需要有人求了，哪儿有卖挂历的地方，我们家在西直门啊，或者西城附近任何地方都行，这个要是您知道的话呢，能跟我们在帮帮团节目里说一下，我估计可能也有不少对挂历有情节的老同志们还是挺喜欢的。 我们前一阵说了，就是那个这位大爷金大爷经常上报纸，基本上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啊，都会被媒体采访一下，尤其是北京晚报。 对， 对这个金大爷是情有独钟啊。 嗯， 他那个小店啊，具体门牌号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大概就是在那个西皇城根北街西四北大街路口不远的地方。 嗯， 他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啊，几十年了。所以您奔那儿去呢，稍微一打听应该就知道了。 对。 那么这天得留电话了啊。最近有去的朋友，如果您。知道很详尽的路线，或者坐车坐的哪儿下车坐几路，麻烦您在节目里说一下，或者呢给这位去个电话。 嗯， 电话是13552051636，13552051636。等再过几天吧，大家如果买了新挂历的话，可以拍个图片啊， 晒晒哈， 在我们这儿显摆显摆啊。 还是大美女什么的那些，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挂历了，是吧？ 是。您都已经到那儿去了啊，那我推荐您再烧上俩地儿呗。 嗯， 我们节目里头最近也经常有朋友提，一个是原来白塔寺安平巷的那个徐记烧饼，现在也在这个西四北大街，一个呢是咱们老西四包子铺二友居啊，就原来西四路口的那个，都离这个您所说的这买挂历的这地儿啊，西皇城根北街附近不远，溜达过去重温一下，不仅有以前的挂历，还有以前的味道。 行吧，你给设计了个半日游是吧？ 半日游差不多。 那自个儿去没劲，咱不行组个团吧。连中午饭都解决了啊。我还有听众提过，就是咱当时靠东边这点，就是东城这边和平里附近有一个叫天丰利市场，那里面也有卖挂历的。 哦。 还有那天呢，我去一个就是类似于过去的那种小商品批发市场，但是它是很规整的那种啊。 嗯 嗯， 嗯。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有卖文具什么的， 对， 它也会有挂历，但是可能品种不多，但是那种挂就是台历吧，叫 很多 台历，或者是那种就是可以拆换的那个芯儿，那种地方都是有的。 哦， 我当时买东西的时候专门看到有几个老人到那去买那个 挂历， 不是买那个月份牌那个芯儿，我不知道叫什么啊， 我知道， 反正换那个芯儿撕的那个纸， 对对对， 换那个，那些地方应该都是有的啊。 现在这个我觉得也是时代发展，你知道，就是 发展的我们都不知道你东西叫什么名字了。 本来以前不以什么挂历呀、台历呀为自己主力经营业务的一些商家， 嗯， 他现在把这个当成叫做什么，外围的这些产品，他去设计，包括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些大的这些互联网的医疗平台，我们的这种科普平台， 甚至包括咱们说故宫文创产品这些东西，哎，都开始有这些特别有意思的台历呀、日历呀， 嗯，小纪念品啊， 对， 尤其是那个故宫最近新推出来那些小猫啊、小护卫啊、什么什么格格的小人， 哎，是 特别特别的萌，超级可爱，超级可爱啊！不光是我相信，不光是这个小孩儿、年轻人喜欢，老年朋友看了应该也挺 喜欢 的，因为它很有那个中国情怀， 对， 嗯，很有中国风啊。 弄个便签上的都写着"朕知道了"，你想这我给人签的。心里的多高兴， 有刺一丈红嘛。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听众朋友的求助问题啊。 嗯， 他就是想请帮友们给推荐一下，就是谁家老人啊用过比较不错的那个纸尿裤或者是拉拉裤什么的，就哪个比较好用、 哦、 哪个牌子能够很好的防侧漏，想请用过的帮友帮忙给推荐一下，谢谢了。电话是15611824150，15611824150，这个您就直接打电话，你们自己私下聊吧。 私聊一下， 哎，因为涉及品牌的问题啊。 嗯， 下面我们一起来洗芹菜，洗刷刷，洗刷刷，这还真得洗刷刷哈，要不然真洗不干净。 这朋友说芹菜里的泥沙不容易清洗，有什么办法吗？ 我觉得吧，它言外之意就是说它不是不能洗干净，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像我们想象当中洗得特别干净的话会很费水，因为那个芹菜啊、 嗯、 还有像一些包括菠菜啊，就它不有一个小凹槽嘛，那个茎那个地方、嗯、 对， 所以它那个泥沙藏在里面不容易出来，你单那么冲冲有时候泡一泡都不行， 对， 你要想给它洗得特别啊特别干净真挺费，真是挺费水的。 我这方法是这样啊、嗯、就是有的菜， 哎，你不好吃芹菜吗？ 是啊、嗯、就是有的菜它是属于拿水一冲，就咱们说这种咱们流动水直接就下去了，芹菜不属于这种，但是它可真不算难洗的菜。 你觉得最难洗的是什么？ 韭菜难洗。 哦， 韭菜为什么它细你知道，它一根一根的、嗯、它上面都沾着泥沙，每一根你都得用洗芹菜的这方法，这方法我教您啊，芹菜其实很容易、嗯、您把它都劈开了以后 捋着洗， 它那个茎它是硬的，所以您就拿您那个大拇哥，或者您看您哪个指头跟那个凹槽是能吻合上的， 大拇哥 直接顺着那儿一推，那个泥就下去了，就相当于把您的指甲弄成一个平面，轻轻一推，指着水直接冲，冲不走，但是这么一推很容易就下去，然后再翻过来拿指肚一搓，那泥就下去了。 反正那个确实是比一般的有些菜它要费点水，那水您就别糟蹋呗，您留着您回头浇花 冲马桶啊什么的都可以， 冲马桶都可以啊、 嗯、 另外吧就是像我吧可能这么干比较败家 啊， 但是呢省点心省点事儿， 你只吃叶不吃梗， 不是类似啊，就这种尤其是那个头那个地方 啊， 包括韭菜啊或者什么芹菜菠菜，我会把它切下去、 哦、 我妈老说我你是这么吧这么吧， 不是，但是这个 那个地方挺有营养的，而且切的挺多的，你知道吗？ 关键还分什么你知道，你要芹菜还好啊、嗯、韭菜 吃的就是那根儿是吧， 它根儿是最嫩的，它 但是那 尖儿那块是老的呀， 但是那确实挺不好打理的，还有一层膜啊， 对， 忒麻烦了、嗯想吃还嫌麻烦啊，行吧，大家洗芹菜或者洗类似于芹菜这些有凹槽的容易藏泥沙的菜的时候， 嗯， 怎么能够清洗得更方便，当然前提最好能够省点水环保一些啊。 对， 说完芹菜咱们再来说说柚子啊。 嗯，这位朋友买了个红心柚子啊，市面上有这种叫什么雪柚是吧， 就叫红心柚， 就叫红心柚子， 红心柚、 啊、 有雪橙， 有雪橙， 没有红心、 啊、 没有雪柚， 雪柚 听着那么瘆得慌啊！ 红心柚子，但是买回来以后发现呀，哎，这果肉不是红心的，橘黄色的，这还能吃吗？ 啊、哦，其实红心柚子本身它那个果肉也不是说就特别红， 对， 应该是偏粉红色，可能更深一点那种颜色吧。 您多虑了、嗯，这就跟咱们你说生孩子一样，咱们都是黄种人，对吧？ 啊， 那就有的他可能是不是皮肤白点，有的偏黑点。人家是红心柚子、 哦， 那也就是育种的时候，我们说筛选出来让这个心偏红的，偶尔有这么一个两个是橘黄色的。您只要看它不是说烂了。那您该吃吃没事儿。 对，因为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吧，大家就很担心啊，说是不是这个黑心果农往里面什么注射什么盐晒了、嗯、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呢他成本更高，还有呢就是他真这么干的话啊，因为我看过一篇科学报道， 对， 他那个皮儿就烂了， 很快就坏了、 就他没必要这么做、 嗯、 而且像红心柚这样的水果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叫什么杂交出来的， 对， 所以它难免有一些 那色儿有点不太均匀， 而且这个种可能有些退化或者是一些变异。 而且水果我们都知道，就即便是苹果最明显了， 嗯， 朝太阳那面它就红点， 对， 背光那面它可能就白点，它都会出现这种水分的不一样啊，这个阳光光照的不同啊，包括这个土壤的问题，会出现颜色不是太一样。如果你拿回来一个水果啊，这一波全一个样，全一个色儿，那才让人担心呢。你说 是 不是？ 那是那王后给白雪公主吃的那个。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您甭担心，重点是看它的这个其他的， 对， 比如说什么味道啊，闻起来的这个味道啊， 嗯， 啊，口感什么之类的啊。行，哪位对红心柚比较有研究？最近不是这个柚子上市吗？ 嗯， 可以分享分享啊。嗯，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哎呀，倒是好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心疼是吧？ 特心疼， 嗯， 不是心疼，是特心疼。 对。 他说他有一条很好的羊绒大围巾，不小心呢被刮了一个小洞，就这种情况在冬天特别容易出现，就是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刮的。嗯，他说哪个地方有织补比较好的地方，最好是在望京附近。 这个找晴雯问一问，他那个补球比较善良。 你再说远点行吗？你怎么不说孙悟空啊？ 补皮裙是吧？ 这个现在确实不如以前好找了，但是应该还是有的，因为它和一般的就是修补衣服啊、改衣服还不太一样。织补羊绒围巾，包括那个织补一些就是类似于比较金贵的东西啊， 嗯， 它是一个就是特别需要手艺的那么一门手艺啊。 嗯， 哪有？其实我也挺想知道的。 其实我觉得或者补救的办法就是咱们做一个什么别的绣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然后缝在那周围。 衣服还行，但是羊绒的你知道吗，它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哦，我知道它特软。 一个是软，一个就是说有的那个羊绒大围巾啊，它整个它是一个颜色的，你就一个小洞，你就突然你弄了一个什么花什么的，它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而且你即便缝上去以后，对于它来说也不行。它不像牛仔裤或者是棉质的衣服，你缝点什么砸点什么东西，它本身那个布材质就很结实。 是 羊绒的，我们称之为软黄金嘛， 黄金 一个羊绒一个丝绸， 对， 好像破了之后确实是需要一种特别好的这个工艺去把它织补上才可以。织补那费还挺高的呢。哪位知道啊，麻烦给说一下，谢谢了啊。 嗯， 我们刚才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还有听众也凑热闹来了啊，把他排名也发上来了。还有更远的吗？没事啊，咱们慢慢等啊。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是有一台优派电脑的显示器19寸，还有一个联想电脑的显示器17寸，都有90新，价格可以面议商量啊。电话是13691068426，13691068426。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全自动的麻将机，300块钱，在黑庄户乡苏家屯，电话是13051839541，13051839541。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烧烤一体的火锅，人这东西太杂了，又能烧烤又能涮是吧？还是鸳鸯锅型，全新的，没有使用过。东西在东直门，需要您自提。电话呢是13621067648，13621067648。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90新的一个氧气瓶，是帮邻居转的啊。说买的时候呢大概1000块钱，现在呢打算200出手，请自取。电话是13501818668，13501118六六八七。 听歌还是再说一个？ 你麻利儿再说一个吧。 好，现代牌有源音箱送一个重低音炮，无杂音，一直放在家里没用过，90新，60块钱转。东西在西城区，13001109109，13001109109。 好，接下来有请韩红，他唱，咱们歇会儿。 嗯。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

哎呦，要芝麻大小洞，其实要我胳膊我就不补了，看不见基本上都，我觉得。 哦，但是问题是你要是不动它的话，它 会越来越大， 有可能会秃噜的。嗯， 这倒是，这芝麻大小的一个洞啊，花了200多，不过呢，补的效果还真不错。嗯，这是一个选择，家乐福超市广渠门内啊。 哎呀，只要按芝麻算的话，万一是手指甲盖这么大，小手指甲盖啊，还不能是大拇哥的啊，这得多少钱呀？ 人家不是有一个段子吗？ 啊、 说那个补洞一个洞200，然后这人的这个围巾上好比烟头烫了3个洞，然后说一个洞200，不分大小，都200啊，这太黑了，这真的一个洞200是吧？好。又点一根烟，把那3个洞烧成了一个大洞，补吧。 好吧，当然这是乐啊，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手工活，挺费事儿的。 是，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东西需要织补的话，就是你要核算一下成本。 嗯， 因为即便是羊绒的，它也有贵的， 哎，对， 和不贵的。 对， 如果说补的那个钱，您还不如添点买新的 、 买更好的，那不如就不补了。但如果真的是那种特别好的， 是 超级高档的羊绒，那还是值当的啊。 还有一位朋友给了个这个选择啊，但是他自己也拿不准到底行不行。 嗯， 咱们北京当年的一个也是老字号了 啊、哦， 普兰德洗染店。哎，这个那儿是有细补业务的，但是这些年我在街上，这位朋友说啊，都没怎么见着普兰德的招牌，不知道这个店还有没有了。 对，曾几何时那个还挺遍布大街小巷的， 是啊， 但现在真的很少了。 就关键你们这些都是坏了就扔就不穿了，所以人家都没生意了，都像我这样一个袜子都还补的，人家就能生存下去。 不带这么夸自个儿啊。你说谁呢你。小心给你急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事儿啊，说说芹菜的事儿吧。 芹菜的事儿 好像对于大家来说、这事儿挺简单的、 跟我的反应一样、都是、 雪杰说洗芹菜太简单了呀，谁家没有那旧牙刷啊，旧牙刷可以刷黄瓜，用它顺着那凹槽一刷不就得了吗？ 对， 哎，这挺好的，因为冬天你要说用凉水刷的话，那个还挺凉的，拿那刷子蹭蹭的话， 轻轻一刷，对， 哎、是个方法啊。 也有跟你一样懒的，就是直接切掉省事儿。 你怎么能说听众懒呢？你可以说我懒，你应该说有和我一样败家的， 行， 更不好听是吧？就和我一样，就干脆把它切掉了是吧？ 嗯， 我们都属于心大的人啊，虽然有点浪费吧，但是它省水啊，嗯。给自己找辙呢啊、 哎！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可以。 还有听众说可以用盐水过一下。 那没用，我跟你说，那个、 盐水只能说我们心理上可能感觉就是更干净了，杀菌了，但是对于那个泥沙可能作用不是很大、啊。 它这种它因为埋在土里头，它那是形成了一层就是长时间的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东西，你必须得拿那个手轻轻的搓一下，或者牙刷蹭一下才能下去。 嗯， 但是涮怎么也涮不干净。 行，这位听众说洗芹菜啊，好方法呢。也是用牙刷，他也是用牙刷来刷，说既省事儿又干净又快。还有听众说，如果那个芹菜的根部啊带着一些湿泥的话， 嗯， 那就说明它很新鲜嘛。说你最好呢别回家直接弄，说等它稍微干一点之后，用水泡一泡，就冲掉一大部分了。嗯，就如果带着湿泥的话，就直接冲的话，它特别费水， 下不去。对， 对， 对， 稍微让它干一下，然后再冲就能好很多。还有听众呢，就属于比较高档的媳妇儿了啊， 嗯， 说不行啊，您干脆买一个超声波洗菜机进行清洗，针对清洗死角，快速清洗，不留污垢。 嗯 嗯，对于你这个好吃芹菜的主来说，可以考虑来置办一个。 但我真没觉得洗芹菜是个麻烦事儿，说实话特别容易，我觉得。 当然它这个超声波洗菜机它不光是清洗这个泥沙， 对， 它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包括我们比较担心的这个农药残留什么之类的都包括在内、啊、 震荡着下去，洗眼镜也可以， 确实挺省水的、 嗯、 这个东西确实有它的好处，很省水啊。来，洗完芹菜啊，我们再来说说柚子的事儿啊。 柚子、 基本上大家说的那个意思就是甭担心， 对， 该吃吃该喝喝是吧？ 嗯， 说关西蜜柚，那个果肉是偏黄色一点的 哦。 还有说那个品种不同的果肉颜色就是不一样，就是柚子它不是也分不同的品种吗？ 对，对， 嗯，还有听众说一般常见的品种就是透明淡黄色红心柚，就红心柚它本身就是有那种透明淡黄色的， 嗯嗯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淡紫红色的， 更深一些那个颜色， 对， 大家一般喜欢觉得这种是不是什么花青素含量高一些，愿意吃、嗯。 对，所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说您买的那个可能就不是红心柚，它非按红心柚的价卖给您， 哎哎 啊，当然我们这是往坏了说、嗯、啊、嗯。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品种是不一样， 对， 赶上您这波它就是偏黄一点的，哎、 对， 嗯， 您买个鸡蛋呢，还有那都是红皮鸡蛋，还有那个色深色浅的呢、 嗯， 对吧？ 还有双黄的呢，是吧？行。 再来说说这个卖挂历的地方啊，有听众都给我们晒出已经新买到的那个台历了。 对， 我看怎么都是那个光屁股大娃娃那个呀，喜庆那小娃娃。 对呀、啊，这是 都是那种的哈。 过年嘛，他就要有这种嘛，阿福什么的要在南方 啊、哦，行吧。这位听众说，除了你们刚才说的西四北大街的那个金大爷的小店之外呢，在角门南站中国邮政旁边，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一些摆摊的 哦， 他就跟那儿买的，挂历啊、台历啊、日历啊全都有。 对， 还有听众分享说，永外沙子口那边也有卖挂历的， 就是 这俩说的是一个地儿吗？ 不是一个地儿，沙子口是给你儿子买文具那地儿，你记得吧？ 哦 啊，那是一个，就是也是类似这种文具批发市场的地方。 我给儿子买文具，你怎么知道？ 这不就跟那天我盖什么被子你知道一样吗？ 好吧，估计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留意，当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哎，这个东西在哪儿卖？可能平时路过的时候都看到过哈。 对， 行吧，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好、我们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问的是这个什么绿豆面的问题，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就是这绿豆能不能磨成面以后再发那个豆汁儿？ 这我真不知道。 这个豆汁儿，这个发酵，它的确它是个挺复杂的工艺。具体您说这个是绿豆去发呀，绿豆面去发呀？关键是您怎么掌握那个火候？您愿意尝试呢，当然也行。但是反正以我的感受啊，你想，咱们有那么多的以前的老华侨，你知道，就是。到了异乡生活 好这口， 六七十岁，哎呦，回到北京，回到故乡，赶着去豆汁店去喝豆汁儿。我想如果这东西要是能很容易的说您绿豆磨成面自己在家里就能发，他不至于憋了几十年回北京来找了，应该这东西没点专业技术做不了 啊。 我老觉得、 就是、很多活可能必须得通过那个手工， 对， 是吧， 怎么掌握那个度，对，它跟豆浆可不一样，豆汁这个发酵这个火候，因为你过了的话它有可能它就真馊了。那 你想豆浆现在都出豆浆机了吗？ 对， 是不是 它怎么没有豆汁机呢？ 对呀、 啊，你同样发酵这类东西，比如说酸奶，它不乳酸菌它也可以，怎么它豆汁儿就没严格？ 反正原材料应该就是这个绿豆，但是具体它怎么个泡法呀，怎么个做法呀，然后时间呀、火候啊，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对，怎么熬啊什么的、都是技术。 哪位听众啊，您会自个儿啊拿绿豆自个儿做豆汁儿，也可以跟这位听众说说呗。这得详聊是吧？ 详聊， 所以得留电话啊！这位听众补电话了，15601023178，15601023178。这位听众问到了一个小朋友的问题，这事儿还不大好解决啊。 对，他说哪儿有这个公益的，就是不要钱的儿童培训机构啊，或者说是关于小孩啊能够带着他去读书的这种志愿服务人员，哪能找到？他说我们这个小孩呢，今年快四岁了，想跟各位。群里的教育专家们说咨询咨询，学些什么东西？他现在尤其还有一个问题是，四岁的小朋友是先学国学呢，还是先学英语呢？ 四岁小朋友就首先三岁之前是要先学好就是本国的语言嘛， 自己的母语、 中国的小朋友就要学自己的母语，学说中国话。之后嘛，因为我们专门就这个问题跟一些搞这方面语言研究的人聊过， 对， 就之后你要再想让他学其他国的语言，首先是培养环境， 对， 就是你让他听，多听多说，就跟那个小孩学说话似的， 对， 其实他之前也没有上过语文课， 对， 他也不认字，他也不会看书，但是他怎么就知道这个话应该把这个我搁在前面，把那个事儿搁在后面了呢？就是他听人会说了之后，他自然而然这个话就出来了。 对， 即便是说外语，其实也是这样的。 家里 语感之后就好办了。 如果说父母都会说很流畅的这个英语的话，那可以在家里营造双语环境。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您要是就是说想让孩子去接触这些，小朋友都爱看动画片，在他小时候，他其实不知道动画片是。一定得说跟我们一样的语言的，你给他直接放英文原版的动画片，他也一样看得很开心。 对， 就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 他能记住很多， 就已经很多东西能记住了。这个其实比您去上什么早教机构啊，很早的去学，其实成功的几率还大一些，因为这个早教机构的水平，咱们说也是 参差不齐吧。 这个有时候容易反而适得其反。 好吧，反正四岁的小朋友先把中国话学好了之后，目前呢这个年纪可以开始有一些其他国语言的这种环境了啊。 对， 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您所说的这个公益的，所谓公益的就是不花钱的儿童培训机构， 哪有啊？ 这个真的不太好找。 对、嗯，咱们说点大实话啊。 嗯， 人家挣的都是这个钱。 对，而且就是另一点得跟您说，就是培训孩子这件事情，咱们说资质也很重要，水平也很重要。即便说有这个人说愿意给您公益来进行这种培训，他的资质您怎么去认定，怎么去认可、嗯、我们其实真的办成商业机构反而有国家的监管还好一些，如果是一些并不太了解这些的人给胡讲讲坏了，那反而得不偿失、 嗯、还有的这个所谓公益的培训机构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免费的试听课， 哎，对，那是有的、 哎、比如说两次、嗯、三次四次他让你试一下，这些是不收费的。 对， 但是长时间的不收费的现在目前来讲咱们不知道啊，估计是有也不多、嗯、 因为这个付出真的很大、 啊、行吧， 带孩子是个很累的事情、嗯、 这方面的信息哪位听众比较了解可以跟这位家长联系一下啊，13011137809 13011137809。反正关于小朋友的事儿啊，不管是这个看病啊学习啊、嗯、还是什么的啊，都要慎重啊， 对， 慎重。 嗯， 你刚刚提到包子铺给人传了一个半日游啊，有听众就说了，那包子铺搬哪儿去了？他说我们家这边也有一包子铺，正装修呢，上面也贴着叫元西寺包子铺，在莲花池附近。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有点真假难辨了啊。 这个那就得委托住在西皇城根附近的我们的帮友，您要是路过进顺天府超市，到那西四包子铺里头 打听一下， 您问问您这儿是去莲花池开分店了吗？人要说哎是我们的，因为他说正装修。我觉得现在来讲啊，就这些大的品牌如果说有一些这种经营头脑的话，其实是 开连锁开分号是吧， 真的具备。咱们实事求是的说，西四包子铺的包子比很多这个啊，这个大品牌的包子要香得多得多，它是具备这个成功的先决条件。 那能有妈妈包的包子好吃吗？能有奶奶包的包子好吃吗？能有姥姥包的包子好吃吗？还有爷爷。 嗯，你要说面做的没我姥姥做的好，这个我认。包子还真的。 那是你没吃过我姥姥包的包子。 哦，好吧。 好吧，这个到底是不是原装的啊？ 嗯， 不敢肯定。那有住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帮着去原装那地儿帮着打听一下。但是我是感觉啊，他要真敢打人这旗号的话，他胆也忒大了吧？那西四包子铺那不是白给的， 也难说为什么，你知道、你就看看现在满大街啊，甭说望京地区了，出了望京在北京城其他各个地方写着望京小腰四个字的有多少。这是当年的一个多火的，就是在那个路花家地美院旁边那做起来的。现在我 其实跟那个正宗的那个没什么关系， 早都没半毛钱关系了。现在市面上我觉得得有三四十家望京小腰。 哎呀 就是人家自己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个，没去注册商标什么的，现在可能也晚了，就真维权也没法维，所以就也就这样了。 但我觉得西四包子铺这是一个老品牌，他们应该有这个头脑吧，就是注册我的商标。 但愿吧。 哎呀，当然了，这个不好说，还有很多人打着我们京城帮帮团的旗号、自己什么建群、帮人征婚、帮人转让物品啊。我们一直在提，我们节目没有啊，通过我们节目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天下发的微信订阅号。 对， 那其他人说打着我们的旗号什么给您建群征婚啊，什么帮您转让物品啊，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 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嗯， 行，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和回复以及反馈。还有位听众啊，他哦这儿呢，他跟我们反馈了一些信息啊，说昨天转让的蚕丝被和纯新的羊毛被都已经成功出手了。 嘿， 你猜他这两样多少钱？ 蚕丝被和羊毛被啊， 两个， 有 都新的。 怎么着也得，他要这么高兴的话，我觉得应该不能太贵，但是也不会太便宜。 你就说个价， 200块钱， 100。 哦， 所以他很快就出手了，价位合适啊。另外呢，还有位听众呢说，我发布的关于24凤凰牌的女自行车也是顺利转让出手了，感谢帮帮团。嗯，这位听众呢说，昨天求助的关于修理电话听筒的问题呢，一位商师傅打电话告诉我该怎么处理，一位高师傅呢要免费的为我维修。 嗯， 另外呢还有一位男士和女士呢都说甭修了，我送你一台电话机吧。 是， 不管怎么说啊，感受到了帮友们都是热心人，那么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方便百姓的很接地气儿的好节目，谢谢所有的帮友们了。行，那您就记住我们的口号，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全新的保温杯或者保温壶，希望要1000升左右的。您这可真是够大的啊！那这保温壶，电话是18037432719，18037432719。 嗯，确认是1000升吗？ 他写。1000毫升肯定是 对吧？一千升 一立方米。 你这个不是脑子进水了， 对对对， 你这个 一千毫升 错了，应该是 1000毫升 是吧？ 对对对， 嗯，行。这位听众呢，哎，他也要求购啊，他要求购全新的蚕丝被和羊毛被。 这是没赶上这波，你知道吧？昨天那转让的可能去打电话，说对不起，已经转出去了，把他这个陈凡给勾起来了。 对，但是。再赶上这么便宜的这么好的 不容易了， 得碰哈， 碰 帮团里还是有的啊， 是 最好带包装。微信电话同号15611067391，15611067391。 好，那咱们再看一些转让的信息，求购的还有吗？反正这两个都说过了， 你说转让的吧。 好，咱们啊，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辆轮椅，95成新，说基本没怎么用，200块钱，在北三环，电话是13693689790，13693689790。这位朋友有一个双脚踏的那种健身器，买的时候100多，现在20转。另外呢，想再求购一个家用的四凳的梯子，电话是13621228806，13621228806。这位朋友转让一台挂烫机，是买电器送的，说一次都没用过，全新的，龙地牌的，100块钱。有需要的话呢，联系15801311470，15801311470。这东西是在通州的北苑附近啊。这位朋友呢是想出一个复合板的大床，1米2×2米的，能睡3个人，带床垫。他说床垫有些旧了，不过床的状态还可以，我没法帮着您运啊，想要的人您自己来人拆了拉走，东西在前门，250块钱转让，电话是63016988，63016988。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这个信息啊。这位朋友刚才给我们一个这个很关键的信息，我们刚才不还说买挂历去沙子口呢吗？ 嗯， 这位朋友是大概家在附近，说那儿整个一条街这个都拆了，因为咱们也是正在疏解这个非首都的这个功能嘛，有一些店可能现在逐渐的是，这些最新消息真的是仰仗我们的各位帮友啊，给我们来反馈。 哦，哎，就原来那个挺有名的那个卖文具的那个 商 城也没了吗？ 那我不知道，他说整个一条街，反正沙子口那一溜，因为原来就是咱们各种办公用品集散的地方，门口那一家就是万鹏那家是最大的，但是后面那些小的肯定是正在清理，大的这家不知道怎么样现在。 嗯，行吧。有必要让你去跑一趟， 我也去探探。对，咱这热心朋友刚才说了包子铺那事儿，他说交给我了，今儿下午我就去给您问，明天给您回复，谢谢您啊。我们这位规范南北朝。 行吧。还有听众说，你们刚才一开始说那小黄车是怎么回事啊，说我这也有着呢，我们都没太关注，只是看电视上好像演了好多车主去那儿退押金。 嗯， 您就在网上就可以了，按照他那个提示， 在手机那个 APP 里面，对，一步一步的您走完，然后履行完这个退押金的手续。但是您不用说急着，我今天看到没到，明天看到没到，他整个都履完了，那钱自然就到了。 行，他会有提示吗？ 会有提示，收到。就是如果您没有关闭 APP